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仁德殿外，安宁坐得笔直，他沉默地望向任安乐，一双眼睛黑不见底。任安乐见嘉宁帝不语，缓缓开口，只是目光却迎向安宁，毫未躲避。 这桩桩件件，陛下确实比任何人都值得怀疑。若要臣不怀疑，请给臣一个说法。 广场上陷入了僵持之中，百官望向玉台的眼神越来越复杂，也越来越动摇。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若当年忠君为国的靖安侯也难以善终，那难保日后的他们不会是同样的下场。仁德殿外的气氛突然诡异起来。嘉宁帝知道这些大臣在想什么，看着他们眼中对帝王的尊崇越来越淡，他皱紧眉。这种时候他不能什么都不做。嘉宁帝刚欲开口，安宁却毫无预兆地从席上走出来，行到石阶前，缓缓跪下。 父皇，儿臣知道真相。 安宁公主一句话简直石破天惊，让众臣瞠目结舌。嘉宁帝看着跪在地上的长女，冷声斥道： 安宁，休得胡说，十年前你不过八岁，怎会知道如此密事？ 父皇，儿臣没有说谎，儿臣确实知道十年前构陷帝家的幕后之人是谁。 太后望着神情凝重的安宁，心底有瞬间的不安，像是有什么失去了掌控一般。嘉宁帝神色阴沉，怒喝一声： 安宁，休得胡闹。 见嘉宁帝不允许安宁说话，一旁的老公侯们倒是坐不住了，纷纷起身进言： 陛下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公主当时虽年幼，或许曾亏得一二，公主说出真相，对陛下亦有益，何不听听公主的说辞？ 是啊，陛下。 公主如何说的吧？ 他们是大晋的朝臣，如果有证据能证明嘉宁帝是无辜的，朝堂得稳，他们自然皆大欢喜。众臣相见，嘉宁帝不好拒绝，只得盯着安宁，颓然一摆手： 哎，安宁，你说吧。 诸位大人，帝家之事和我父皇无关，我父皇也全然不知情。当年将密信送往帝北城，命令忠义侯截杀帝家军的人是皇祖母。 石阶上的满朝文武已经不记得今日是第几次被震撼的说不出话来了。他们想过无数个可能，但绝对想不到从安宁口中说出的幕后之人居然会是天子生母，当朝太后。惠德太后慈善天下，心怀万民，自太祖之时起便是深受举国百姓尊崇爱戴。这样善名远扬的太后，怎么会是构陷帝家屠戮子民的幕后黑手？但安宁公主性子刚直，素得朝臣敬重，若不是清楚真相，他又怎会说出这种话来冤枉自己的亲祖母？一时间，所有人都朝玉台上的太后望去，在看见太后苍白的脸色时，不由得动摇起来。大境之上，若有谁的权势能够做到这些事，惠德太后好像也是其中一个。皇亲中，胡子花白的明王站起身，神情严肃，颤巍巍道： 安宁，这种话岂能随便出口？刚才你指证的可是你亲祖母，大靖的皇太后。 明王是太祖唯一还在世的兄弟，在宗亲中辈分最大，威望最高，此事已经牵扯到太后，他纵使不愿掺和，也不得不出来说一句： 明王，你让他说，哀家倒要听听哀家的好孙女到底能说出什么话来。 太后的声音从御座上传来，格外冷漠。安宁回转头，平日颇有神采的眼睛就像失了魂魄一般，她望向玉台，缓缓开口： 皇祖母，十年前父皇下旨赐帝家满门死罪的那晚，我去了慈安殿佛堂。 太后怔住，不敢置信地望着安宁，瞳孔紧缩，握住椅子的手微微颤抖。韩烨猛地抬头朝任安乐望去，目光灼灼，隐有指责之意。到了这一步，任安乐早就知道安宁可能知道真相。任安乐迎向韩烨的怒火，虽然坦坦荡荡，却同样有些不忍。 那日父皇赐帝家死罪，我本想去慈安殿求祖母为帝家求情，可是殿外守卫森严，我和梁喜就爬进了慈安殿后的佛堂。当时皇祖母和张公公也在佛堂，我在佛堂后亲耳听到张福说是他偷了父皇的玉玺，遵皇祖母之令将伪造的玉旨送往晋南，才骗得晋安侯发兵西北。若诸位大臣不信，只要审问慈安殿的太监总管张福，便可得出真相。帝家之事，父皇毫不知情，和父皇也没有半点关系。 太后身后站着的张福脸刷得惨白下来，冬九腊月时节，额上的汗竟比夏日出的还多。安宁叩首于地，浅黄的公主朝服上沾满了血渍，狼狈不堪。 父皇，儿臣十年前便知道真相，却未说出口，让晋安侯和八万将士背了十年冤屈。儿臣枉为大晋公主，愿受父皇责罚。 任安乐垂眼望向一旁深深叩首的安宁，缓缓握紧袖袍中的手，抿紧了唇。从一开始，这条为帝家洗清十年冤屈的路上，他唯一违背本心对待的只有一人，安宁。因为到如今，这桩冤案还能说出真相的只有安宁。他逼的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嘉宁帝，而是安宁。保住整个韩氏皇室，还是保住他的皇祖母，这就是安宁面对的选择。或者说，作为大晋的公主，嘉宁帝的女儿，她根本没得选。石阶上一阵静默，明王朝太后望去，满是诧异。 太后，安宁这话可真？ 太后脸色严肃，一声不吭，只不停地转着手腕上的佛珠。明王皱眉，看向嘉宁帝。 陛下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不如便如安宁所言，审问张福。 张福听到这话，扑通一下跌在地上，整个人哆哆嗦嗦，神情惊慌。他不比赵福，本就是个胆子小的，平日也是靠着太后才狐假虎威，如今连太后都被逼得不能出声，是以他早就被吓破了胆。看他这副模样，根本就不用问了，平日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。众臣心生嫌弃，看都懒得再看那阉人一眼，纷纷朝嘉宁帝望去。嘉宁帝缓缓开口： 明王，仅凭安宁一人之言，怎能定责于太后？ 此时又向神情微不可见地变了变，望了一眼沉默的任安乐，心一横行出来，朝嘉宁帝拱手： 陛下，臣有一事相询，不知陛下可否告知微臣？卫青，你说。臣曾听闻太后乃陛下启蒙之师，太后熟知陛下自己，且能临摹得一模一样，不知此事是否属实？ 嘉宁帝神色微冷，沉默下来。朝中知道此事者虽少，却不是没有，一开始只是无人敢提，此时见右相开口后，不少资历较老的大臣皆心领神会地对望了一眼，眼中有些明了。到现在这地步，不仅有安宁公主这个证人，连笔迹之事也契合，那幕后之人应是太后。可是太后贤明远扬，已是大晋朝最尊贵的身份，他为何会构陷晋安侯，甚至残忍地下令屠戮了八万将士，使得青南山冤魂无数？ 陛下不肯答应，想必老臣听来的是实情。老臣刚看到这封密信时，便很是震惊。天下临摹者虽多， 可若不是极其亲近之人，必不能模仿得如此相似。陛下虽未落款，但静安侯爷仍是相信此信乃是陛下所送，绝不只是密信上盖了玉玺这么简单，更是因为这封密信上字迹气韵和陛下平时的极为相似，几乎没有差别。老臣斗胆妄言一句，能做到如此地步者，当今世上恐怕只有太后娘娘。 又像这一声如一锤定音，震得满殿静默。众人看着郑重而到的老丞相，暗暗感叹，说出这么一番话来，又像怕是已经做好了辞官的准备。任安乐眼底隐有波动，望着一旁跪着的安宁和立着的右相，嗓子渐渐干涩。帝家的冤枉太大，背负的冤屈太久，否则他不会把他们全都牵扯进来，更不会逼得安宁亲口指证自己的祖母，一切都已经明了。任安乐望向玉台上盛装的太后，轻轻开口， 当年冤枉我帝家谋逆，下令让忠义侯屠戮我帝家将士的，可是太后。 帝子元。 嘉宁帝沉声怒喝，眉宇引见青色。大殿外重新静默下来，所有人都在等着太后的回答。没有人发现玉台上太后的神色已悄然变化。她缓缓转头朝嘉宁帝望了望，眼底一抹奇怪的情绪极快闪过，突然朝右相开口道， 魏剑，把你手上的密信给哀家送上来。 右相一怔，有些迟疑， 怕什么，你魏剑都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证实了是哀家所写，就算哀家毁了这封信又能如何。 右相闻言朝任安乐望了一眼，见他点头，走上石阶，将密信递到太后手里。太后接过密信，拆开信封扫了一眼，他沉默良久，指尖捏着陈旧泛黄的信笺，一点一点重新做得笔直，像是顷刻间重新灌满了力量一般，朝任安乐望来。 帝子元，安宁和右相说得不错，帝家手握大权，功高盖主，哀家如鲠在喉，容不下你帝氏一族。当年是哀家假传谕令让静安侯调军西北，也是哀家让忠义侯截杀了帝家军队，这一切都是哀家做下的，如今你待如何？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